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Hello， 守候在音柱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你们又在锁定了我们的访谈实录，我是你们的主播米娜提， 我是主播刘仁佳娃。今天呢，我们的访谈实录是邀请到了快乐女生全国第三名，也就是季军的黄英来助阵我们本期的节目。但是因为种种由于档期的安排啊，还有种种的因素， 黄英 没能来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同完成录制。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后台对大家有一些问题的征集和黄英来交流了一下。 其实我在听到黄英不能来我们录音间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失望的，因为我本身来说我还是挺喜欢她的，我从小就是看快女，我知道了她，我还是一直挺关注她的。虽然说是有遗憾吧，但是我们真的还是有一次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她，其实我本身还是蛮开心的。 对啊，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她取得联系，然后把她很多面不一样的事情呈现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这一期有一点点特别的节目。 在你参加快乐女生转型做一名歌手之前，可能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很大的放弃，那这些放弃呢，对当时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在参加快乐女生之前，我也是在做唱歌的这一份职业。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在参加比赛之前呢，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小艺术团里面，就是也在里面唱歌，所以也谈不上是放弃吧，应该说是更好的发展吧。 是啊，这些成长我们也真是有所见证吧。那我们从参加这个快乐女生的节目就获得了全国这个季军，那也是黄英姐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当这些很多很多的荣誉向你扑面而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过一些迷茫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同学也可能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我们会在很多时候就是处于了一个人生高峰期，人生很辉煌的这样的时候，但是可能是人越在这种辉煌的时候越找不清自己的方向，会有一点迷茫。那你有什么想分享给我们同学的吗？ 我其实比赛完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比较迷茫的，因为比赛之后的生活跟我比赛之前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属于一个正常的过程吧，然后只要你坚持你最初的梦想，你还是会走上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的。 没错，可能同学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会经历过一个高峰，或者是 人生的低谷啊， 但是你一定要在你处 出发的时候就选定好一个目标，你向着那个目标向前走，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对，只要向着它前进，向着你的未来，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也还是像我们黄英姐一样，对未来有一点点坚定的目标。 对，那么黄英姐，你在因为选秀一炮走红之后啊，这种选秀节目给你带来的这个季军的这个名号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背景会对你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更好的影响吧，因为比赛以后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可以拥有更多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这对于我的音乐道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可能就是正是因为这样的选秀背景，可能是给这种我们黄英姐之前这一类的选秀明星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让观众们认识了自己。 对，也可以说是增加了许多的观众基础吧。 但是我们知道啊，黄英姐最有名的是她的那首《映山红》啊，是她的高音，是她的《映山红》， 当时还是让很多人都非常印象深刻。 对，其实外界有评论说是，就是黄英姐你的标签来说只是《映山红》啊，你是不是也很想摆脱这种单一的标签，展示更多面的你给大家呢？你是不是有你更加丰富多彩的唱法，更多 音乐风格 音乐风格想要展示给大家吗？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会被困在自己单一的标签里面，就其实就是很想摆脱的。不知道黄英姐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标签？ 当然大家是通过《映山红》这首歌而认识我的，我也非常感谢在那一年我唱了这首歌，然后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我是非常高兴吧，应该说也算是非常幸运吧，然后我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我不会很想摆脱这样的一个标签。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标签应该属于我的一种荣耀吧。当然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我会有更多的加入，获得更多的元素融入我的音乐当中，这个并不影响映山红的这个标签，并不影响我以后的音乐道路。 那就在我们接下来丰富自己很多的音乐风格，在以后的发展上，黄英姐不知道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和打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当然希望每一年我都会有新的作品，新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然后每一首音乐作品都会有新的东西融入在里边吧。因为这个时代也在发展，然后我们的音乐道路也是需要很多种风格的融入吧。 那黄英姐你也说了，你会在自己的专辑里面融入不同的元素。那么听说你近期也是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啊？ 对鸽子， 能不能聊一下你这张新专辑的创作背景呢？ 这张唱片一共有三首歌，第一首是《不如温柔的唱吧》，也是同名主打，第二首歌是《归路》，第三首歌是《鸽子》。然后这整张唱片的这种感觉也是比较随心的吧，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我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吧。因为我自己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肯定会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只要你随心的随遇而安的去看待，也就是乐观的去看待吧，很多不好的事情也会变成好的事情。然后这张唱片整个唱片的风格跟以前也是不太一样的，像之前的作品吧都是以高亢嘹亮为主，然后这张是比较吟唱的感觉吧，然后流行的元素会居多，也是想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黄英吧。 那黄英姐在刚才也说了，新专辑推出了这三首新的歌曲啊。 对。 那不知道黄英姐自己觉得最满意的这一首歌是什么呢？ 对，有什么想推荐给我们明大的听众朋友们听的呢？ 这张唱片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不如温柔的唱吧》，因为这首歌最能体现我想要带给大家的那一种精神。这首歌是比较随性、自由，然后洒脱、轻快的一种感觉，让大家听起来也会心情也会比较好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穿插一首黄英姐的新歌《不如温柔的唱吧》。 不管你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像黄英姐说的那样，可以让你整更加开心的迎来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生活。 歌曲回来啊，我们的这首不如温柔的唱吧是在新专辑里面推的第一首，对吧？ 嗯，也确实是很舒缓我们的心情啊。 对，那黄英姐，你觉得在你新专辑中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这种流行和民族的结合，然后编曲也是完全流行的感觉，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作品吧。 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新专辑，那黄英姐其实从出道以来一共是发行了有三张专辑，在这一路说长也长说短其实也挺短的，这一路走来，那黄英姐自己有了哪些的改变和成长呢？ 从出道以来总共发了三张，第一张是小黄莺大太阳，第二张是灿烂的行走，第三张是不如温柔的唱吧。我觉得每一张唱片跟我当时的生活状态都是息息相关的，像第一张小黄莺大太阳就是比较小女孩一点的小可爱的那种，然后灿烂的行走呢就比较成熟女人的感觉吧，然后第三张不如温柔的唱吧其实也是一种对生活新的感悟吧，然后随心自由是我以后生活当中要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那么从小女孩到了成熟的女人，到了一种随心自由的一个心灵的状态， 黄英姐这三张专辑经历了一种三种不同的人生品味。那么黄英姐，你对今后的人生生活或者是音乐风格有什么打算？ 其实我是希望我在以后的每一首音乐作品上面都会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改变，也会有新的一些元素融入在里边，这是我对以后音乐风格的期许吧。 那在黄英姐的这一些介绍里面，就是我真的是很期待可以和黄英姐再一次的见面，然后在现场去听听她的演出啊，去看看她现在可能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而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洒脱的一个女人的形象，真的还是很期待的。 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位主播啊，我们的许多听众朋友们，我们许多同学也是非常期待与黄英姐的见面。那么也有同学说了，自己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或者对梦想的追求，黄英姐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有什么想激励大家的吗？ 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你都会有很多的选择，可能你会有一些顾虑吧，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每个人对人生和对梦想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只要随心就好，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很借鉴黄英姐的这种说法呀，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学生，人生还是充满着很多的可能性的。不管你现在在音柱旁边的你正在苦于赶自己的论文呀，准备自己的考试啊，还是有各种各样什么紧张的工作在催促着你不得不完成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做一点真正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毕竟青春只有一次，我们不后悔就好了。 对，没错。那么我们和黄英姐的电话连线到这里也要不得不告一段落了，又说明我们本期的访谈实录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最后呢，我们再放一首黄英姐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也是同名歌曲《鸽子》，希望各位在听住前的你能够喜欢， 希望同学们可以喜欢黄英姐的这一张新专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我们本期的访谈实录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想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大广播，或者通过喜马拉雅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播刘人佳娃， 我是主播米娜提，让我们下期再 见。

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主人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与凄凉，就如历经往事后的成熟，却也有掩饰不住的落寞。故梦这首歌有许多翻唱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倾注了演唱者的情感，因此也造就了其独一无二性。而翻唱则是古风歌曲作品呈现的重要表现形式，至2013年的古风圈多数用现有的来自于中国民间原创或是日本的具有东方风格的曲子伴奏来填词，导致同一个调子有了许多版本，而即使是重新写的曲子也会有相似之处。由于许多古风歌曲是重新编曲的，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古风翻唱，而不论是原唱或是翻唱，古风歌曲的韵味都不会改变。今天的音乐之旅，我们将走进古风的世界，感受古风音乐的深长悠远。我是主播李张帆。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怡仙。 回忆像默片播放，刻下一寸一寸旧时光，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静静淌，月花一双，鸟儿去飞翔，人生后哭号嘶喊着也追不上，有一年七月半晚风凉，斜阳间这场故梦里，故将深远的去他乡遗忘， 不了解古风音乐的人将古风与古曲等同起来，但二者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古曲顾名思义是古代所创作的曲子，因此所用配器自然没有现代乐器，也没有西洋乐器。比如原曲《乌夜啼·十六》就是典型的古曲，也有部分涉及传统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的燕乐与雅乐。一般的传统古曲受众面比较狭窄，需要听者有良好的艺术经验与欣赏水平，而古风则较古曲受众更广，伴奏乐器主要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及电子合成器为辅，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的韵味，旋律更加通俗，易被接受。 这首《华胥引》是为同名小说所创造的歌曲。小说《华胥引》讲述了在乱世中发生在一场交争死而复生的魏国公主玉贞和陈国公子苏毅身上的故事，以男女主的视角先后讲述了江湖背景下四段荡气回肠的虐心爱情故事。同时此小说获得了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铜奖，入选广电总局联合13家央媒门户网站评选的2013年度大众喜爱的古曲总图书。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古风歌曲其实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其中的一种分类就是古风小说的衍生品。古风歌曲 曲描写的大都是凄美的爱情故事，歌曲所描绘的画面极具古风美，譬如华胥引中寥寥几语便概括了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情感，撑一把青伞与淋雨落下，描写了清九九与宫一菲初见的场景，这清冷的场景也注定了二人悲惨的结局。小说中的四个单元故事让人心伤，不论多深的羁绊，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浮生已尽，杯中雪化，一世长安不可得，人间再无十三月。而伴上河图清亮的嗓音，一幅幅小说中的场景似在眼前，这大概也是古风歌曲的魅力之一吧。 一壶茶，这一枝白梅花，撑一把青伞，淋淋雨落下，像桃木开满房间惹红纱，谁的思念在是悲伤发芽，风一场他正下作 2012年，陕西西安考古又发现一墓葬，通过墓志铭可判断其为一位将军和一位宗室女子合葬墓，主墓室存放双人合葬棺椁，但合葬棺内却仅有一具男性尸骨。意外的是，墓志铭上该宗室女子封号与史册记载的一位同时代和亲公主封号一致，目前不知何故。上文是歌曲上爷的文案，或者说是其歌曲的背景故事。因为古风歌曲歌词大多婉转，单听歌曲有时难以明白其所含意义，因此在歌曲前加上文案，也成为了古风歌创作的一种流行方式，更增加歌曲的故事感。 歌曲《上爷》是由恨醉作词，古风歌手小曲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13年1月1日发行的《曲清天下》专辑中。这张专辑围绕的中心是侠，包含的曲风有空山自居的闲适，有年少轻狂的放荡，有家人绝唱的悲悯，也有山河不复的哀叹。按照情感划分，整张专辑可分为三个篇章：豪情篇、温情篇以及虐心的温情篇。上爷讲述的是公主与将军为国舍爱的故事，毫无疑问属于悲情篇。 歌名《上爷》取自汉乐府民歌的一首情诗：上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将军和公主生死不渝的爱情，奈何二人都身担重任，命运多舛，最终为了自己的使命放弃了爱情，再念念不忘也得放手。因此歌词中此诗的最后一句改为了我愿与君绝，既是公主对爱情的绝望，也是对宿命的哀叹。这样的故事在古风歌中并不少见，爱情固然值得追求，可有时有更重要的事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它。 这也是古风歌的深刻之处。 多远 播放的这首歌曲《深伤》为《剑网三》同人曲，演唱者为不才，主要有两个演唱版本，剧情版和纯歌版，描写的是《剑侠情缘》网络版三中天策李傲雪和藏剑叶问水的故事。此歌名《深伤》也是有寓意的。古时天上有深秀和商秀，深秀相当于现在的猎户座，北半球的冬季星座，而商秀相当于现在的天蝎座，出现在夏季星空，一个升起，另一个便要落下，永不相见。杜甫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和伤，这也暗示了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一次次错过，永不相见的结局。 这首歌曲是一首剧情歌，是古风歌曲呈现的又一种类型。剧情歌是一类有别于其他歌曲的有具体故事和情境的歌曲。剧情歌会有以叙事为重要目的的歌词和根据情境插入的旁白。剧情歌是一种新兴的歌曲，它介于歌曲和小说之间。一个剧情歌既是一首歌曲，又是一个短篇故事，这种双重的体验深受剧情歌爱好者的喜爱。但需要注意的是，剧情歌并不以表现创作者情感为目的，它是一种以歌曲形式叙事的媒介，往往更在乎听众的感觉。 此歌的剧情版开头便是一个温润的声音念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而这个藏字在歌中有时唱作藏，有时又唱作藏。这个小细节带指了两位主角李傲邪与叶温水之间的情谊，是收藏了亦或是埋葬了。这个故事在不才好似云淡风轻的演唱下更显结局的遗憾。人生不能假设，岁月不可回头，只愿我们为故事中人们的经历而揪心时，能在现实中少些遗憾与后悔。 温水为幻想。 看我归来欢喜徘徊和携手， 欢迎回来，又到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旅音乐鉴赏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风圈的封神之作《倾尽天下》，它是音乐团队莫名其妙创作的古风歌曲，由 Final 作词，河图作曲编曲并演唱，它同时也是河图专辑《倾尽天下》的同名主打歌。歌曲主要讲述了周朝开国皇帝白岩、前朝静帝与前朝最后一位贵妃朱砂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可用一段歌词来概括：血染江山的话，怎敌你眉间一点朱砂？负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场繁华。 如果说《倾尽天下》是古风入门曲，那么演唱者河图就算是古风圈的领路人了。歌手河图是湖南怀化人，原创音乐制作人、歌手，莫名其妙原创音乐团队的曲部成员。他是一个全能型歌手，作曲、编曲、混编、演唱都有涉及。他擅长演奏吉他、二胡等乐器，曲风唱风独树一帜。在古风歌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便开始进行古风歌曲创作，算是古风圈的元老级人物。他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传唱度较广的除了《倾尽天下》以外，还有《如花》、前面提到的《华胥引》等等。 古风歌曲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制作也愈发成熟，但仍属于小众歌曲，依然有许多人认为古风词大多无病呻吟。但我认可一句话，听歌就是要一种意境，听的是歌，得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喜爱的歌不必要得到所有人的赞同，重要的是自己的体会。你从歌里得到了你想要的感受，这就够了。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关注明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李张帆。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